刘晓波攞诺贝尔和平奖，国家要监禁佢，因为佢咁样系会危害到国家安全。即使刘晓波辞世，遗孀刘霞依然要被软禁，因为佢有机会危害到国家安全。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长期流亡海外，返唔到去，因为佢一返西藏，甚至喺中国现身，都会危害到国家安全。而西藏某啲教徒现已转为地下组织㗎啦，见不得光嘅原因係只要被发现有同达赖喇嘛有关嘅人士去沟通，都会涉嫌分裂国家，当然亦都係危害到国家安全。嚟到香港，有个叫做香港民族党嘅组织提倡自决，亦都被冠名危害国家安全。所以大家应该了解国家系有几咁唔安全啊，国歌又点解会咁写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我百期呢就成日叫各位要睇多啲书，特别历史书。警务处处长呢卢伟聪呢都好同意我嘅睇法。佢出席一个活动嘅时候讲啦，话呢鼓励年轻人要多读历史书，例如咩呢，例如三国演义等等。认识中国的历史，他这样讲。好啦，咁呢其实呢我觉得呢卢伟聪局长呢处长卢伟聪处长呢真係要睇多啲书。因为三国演义呢本身并唔係一本历史书嚟㗎。咁三国演义入面呢，如果你当佢一本历史书呢，入面有啲咩桥段或者剧情呢，例如关公显灵啦，又例如关公死咗之后呢喺曹操间房入面呢飞嚟飞去啦。咁如果卢处长觉得呢啲都系一个历史嘅话呢，咁我都可以推荐大家可以睇下龙珠啦，或者圣斗士星矢啦，例如龙珠可以了解多啲我哋宇宙嘅发展史啦，例如圣斗士星矢亦都可以了解多啲希腊嘅历史系点样嘅，希腊以前系好多黄金圣斗士噶嘛，系啦，我系强国生还者巴奇， 好欢迎翻嚟呢一次嘅强国生还者。我睇圣斗士星矢真系学到少少希腊嘅，即系唔敢讲历史啦，神话故事啦， 其实真系学到嘅，但系你唔好当真咯，即系我唔明点解咧，依家做官嘅冇读过书嘅咩？喂，三国演义摆到明，系真系唔系一本历史书。 系啊，系啲 小说咯， 小说咯，系咯。如果我睇三国演义学到嘅，我就会系学下刘备咯。即系刘备佢就见到嗰个战乱喺中国嗰度发生，咁我哋就要自决，系啦，我哋就要建立呢个蜀国，系咪啊？系啊，我建议建立蜀国，系啦，恢复汉室，系啦，咁我哋就唔可以即系俾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嘅，系啦。咁如果我哋要学啊，即系睇咗三国。各自我哋学呢啲嘅话咧，会唔会俾人哋冠以我哋吓有啲有啲 国家啊？系啊，系啊， 系啊，你系咪想学刘备啊？ 系啊，跟住又多我哋社团啊， 系啊，刘备借荆州啊，你系咪想借长洲啊？嗰啲咁样，其实都几大镬噶。 系啊，同埋咧，其实我哋老人家嗰，毕竟其实都唔系老人家辈，即系我哋传统咧一句就系咧，其实叫少不读三国嘅。 系 少不读三国咧，就系讲紧话咧，即系你后生细仔咧，你冇睇咁多三国演义啲咁嘅书，因为咧会学埋好多即系攻心计啊，或者啲政治嘢啊，咁样样。咁其实咧，我哋即系传统有啲智慧啊， 系 就系你唔好读咁多三国。 而家唔使啦，而家睇报纸啊，睇新闻都学到好多政治嘢啊。 系啊。 都不时不日发生紧啦，可能仲严重过三国啊！我今期啊讲下呢个即系香港民族党 系老不读三国啊， 老不读三国， 老不读少不读水火，老不读三国啊！ 我冇听呢啲啊，即系呢啲老一辈啊， 系啊，即系我啱啱出世讲紧二百几年前嗰阵时， 系啊系啊，真系好少听呢啲啊！但系而家点咧？即系而家讲啲即系近期发生紧啲噶啦，咩香港民族党？喂，之前有冇听过有政党嘅？其实 我有听过嘅。 咁你有冇参与？过啊！ 冇，真系 我大镬啊！ 你讲乜嘢？你做咩嚟？ 我喺我冇，我记得佢，我有印象佢哋喺天马南嗰边，天马公园嗰度， 即系中环嗰度啦。 系啦系啦，好似摆过一啲活动咁样嘅，咁嗰个冇去。咁但系咧，我印象中我喺旺角嗰个行人专用区嗰度咧，接过佢嘅传单嘅。 MJ 唔驚嘅， 係 你呢啲係你諗住監視佢哋， 係 啦，即係你監同埋你攞傳單係諗，即係其實你係有個任務就係推測佢哋嚟緊點樣搞港獨， 咁 即係唔啱嘅， 咁我未驚，咁你諗下，喂，聽說呢個政黨佢哋去過好多地方度宣傳㗎嘛，可能去過一啲學校啦，可能去過一啲 公共團體咯，唔知我都唔知佢去過邊度咁樣，係啦，正常都冇乜人知嘅。咁但係而家就話佢呢啲咁樣嘅宣傳咧，都係佢即係港獨分裂國家嘅罪證咁樣，係啦。咁跟住就話，所以佢呢個社團就好危險啦咁樣。 嗱，其實咧依、這個所謂香港民族黨咧，其實都有啲活動搞過下嘅。咁即係例如講緊話，即係頭先 MJ 講係金鐘定中環啦，即係天馬，即係政府總部嗰邊啦。天馬公園嗰度其實係曾經搞過集會嘅。咁真係即係高呼港獨嘅口號同埋旗幟嘅，即係的確有咁做到嘅。同埋佢哋嗰陣時都喺佢哋嘅網上面宣傳話：，我哋希望咧就心間細作喺唔同嘅校園或者社區咧就傳播港獨嘅思想。咁佢的確係有咁講過講到嘅，咁公道啲嘅。 咁有講過嗱，首先咧呢度我即係我哋而家。首先要企翻出少少，撇除一个话题咧，我记得喺之前嘅节目度都讲过嘅。首先咧，港独系你支持又好，唔支持又好，唔可以俾佢妖魔化。而家咧好多人去牵涉嘅话题咧，好多时都要先澄清。嗱，我就唔支持港独噶，因为咧你稍微一牵涉到少少呢样嘢咧，就已经俾人妖魔化咗，就话标签你系一种嘅港独分子，因为成功咗呢件事，即系总之你所有嘢拉去港独。咁就係一個好，即係已經俾好多人覺得係一件好錯嘅事。 啊，即係要魔， 係要魔化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就大家覺得呢樣嘢問題，但係你唔好忘記，即係我哋以前我哋以我哋認識嘅嗰個言論自由啦、結社自由啦，或者其他嘅集會自由嗰啲嘢咧，其實我去講一樣嘢，去研究一樣嘢，其實係一啲問題都冇嘅。即係就算你話港獨呢樣嘢幾唔啱都好，或者我覺得喂，你如果撇翻开呢一个课题咁睇，我系想深水埗独立于九龙之外咁样，咁我去研究呢样嘢啫。其实唔系话有啲咩大不道，唔系要咁样妖魔化嘅一件事嚟。 同埋我觉得一样嘢奇怪就系咧，即系唔系今次嘅，系即系之前咧有啲立法会议员或者有啲政府官员提过。你讨论港独咧都系有问题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咁我白旗好明显，我旗帜好鲜明，我就 系 反对港独，同埋、 啊、 支持拥护中央噶啦，我不嬲都系咁啦。 系啊， 咁我批评港独，我闹港独， 都系讨论， 我都系讨论啦。 系啊， 系啦、啊，咁你啲建制派议员喺立法会、啊、或者喺其他场合，我喺度讲，我喺闹港独，话港独搞到生灵淘汰 啊，死五亿人啊，咁咪嗰啲。嗰啲都系讨论港独， 绝对系啦。某程度上咧，呢个讨论区上面成日讲啦，曲线赞扬啊嗰啲咧，我根本而家直头就觉得，之前就梁振英啦，港独之父啦，就系佢去即系鲜明其次，伟大港独先咁多人去留意港独啫嘛。咁而家我唔知新呢一个系咩，系咪警察部定公安局局长？ 保安局局长， 保安局局长佢收到警察嘅指示 嘅要求、请求建议，系啦， 发呢个请求建议嗰个人，其实佢暗地里咧就系支持港独嘅，佢就系用一个咁样曲线嘅表态嚟到令到港独呢件事咧就更加系啦，更加沸腾系啦。本嚟其实我印象我即系咁讲啊，我认识嘅所有所谓即系偏黄啊泛民主派嘅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认真嘅就冇谂过话要点样去香港独立呢一啲嘢。咁但系我未咁样谂咧，我唔觉得咧，我要系去避忌呢样嘢，我唔觉得系即系呢样嘢系一个唔可以触及嘅一个范围，亦都我系好抗拒啊！有人系唔俾讲呢样嘢啊，妖魔化呢样嘢啊。 同埋咧，有另一样嘢就系讲紧话咧，嗱，你港独呢件事咧，就系讲紧话点讲好咧？佢本身咧佢依家佢个局长咁样啦，佢咁样出嚟话、你。佢其实佢边条例，即系我唔知点讲。 社团条例啊嘛， 佢社团条例啊嘛，但系佢社团 嗰条我哋本嚟打三合会。 但问题就系讲紧话嗱，其实依家佢有少少自相矛盾。依家个政府咧，佢就系想用一啲现有嘅法例，系去将呢件事打落嚟。咁但系问题就系咧，依个香港民族党咧就冇注册，因为佢唔接受香港民族党注册做社团啦。 系啊。 咁如果你香港民族党唔系一个社团， 系啊， 咁你用个社团条例去管佢，咁即系等于。你等于有人有大律师公会发信告我 吓、啊，但系都唔系律师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你发信 医生嗰个桥段嚟， 系啦，即系或者 唔系医生， 系啦，即系我系啦，即系我口窒窒咁，但系即系我想讲个 point 就系讲紧话，你系夹硬将一啲条例去扭曲， 系 或者夹好夹硬嚟嘅，我即系嗱，我哋依家呢个节目，我又好 MJ 又好，我相信阿 Win 都系，唔系话支持港独嘅， 系， 但系个问题就讲紧话，喂。 你会唔会夹硬咗啲咧？ 系 系啊，你即系你夹硬用一个你唔知乜嘢嘅条例，或者你根本系用唔到落去嘅条例去做 件事。好明显啦、啊，即系呢、這个诶、譬如之前讲嘅社团条例呢啲咁样，咁其实本嚟系爱嚟，好多人都知系爱打黑社会啊咁样噶。系啊，我其实而家唔知黑社会有啲咩啊，但系俾大家意明嘅话，可能系都系打红星啊、东星啊啲咁样噶嘛。咁你如果本嚟你系即系去支持红星啊、东星呢一啲嘅社团嘅话，其实系咪真系存在嘅？佢哋支持啲社团嘅话，咁梗系有问题啦。咁但係而家你攞嚟就對付呢、這、一個咁樣，你反而呢會令到呢一個社團條例呢係令到佢模糊咗。我覺得嘩，以前我覺得呢條社團條例係一個好啱嘅，黑社會係唔應該受，即係係應該受到制裁呀、啊、咁樣。咁我覺得呢條社團條呢、這個法例就啱啦。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咁樣去引用呢個社團條例呢，第日我一個唔識嘅一個團體，你用呢條社團條例去打，即使嗰个团体真系一个邪恶嘅团体嚟嘅，我都会有个质疑，其实系咪真噶？系咪你又乱嚟屈佢噶？ 同埋咧，呢个社团条例咧，其实咧嗱，即系各位听众又好，或者 MJ 都好，或者唔喺导游边都好，即系我会觉得有呢条法例，唔代表呢条法例本身系冇问题。第一、，OK， 第二，点解我会咁讲咧？其实呢条社团条例咧、本身就系喺97年嘅时候、临时立法会佢。整翻出嚟嘅，因为其实佢回归之前其实已经某程度上系废除咗噶啦，咁、但系林立会系做翻出嚟嘅、而林立会嘅背景系咩呢、林立会嘅背景就系讲紧话1995年、香港有个立法会选举，咁、有个直选啊，所谓、有个直选，咁、选咗一批议员，而呢批议员咧，其实咧呢、這个直选咧系嗰阵时嘅中方不承认嘅、但系嗰阵时仲系英治啊，咁咧所以咧佢去到97年真系回归嘅时候咧，佢、就唔承认呢班人，佢自己自组咗。所谓自造咗啦，一个叫临时立法会嘅嘢， 就立定97回归之后嘅法咁。 系啦，即系嗰阵时已经系97年噶啦，即系已经回归噶啦。咁就喺嗰阵时咧，就喺好多唔同嘅法例或者法案咧，就喺嗰个临时立法会度咧通过翻嘅。例如咩嘢咧？嗱，头先讲社团条例系其中一样嘢啦。例如就系公安法，即系讲紧话咩三个人以上属于一个非法集会，呢条例咧，其实本身系90年代已经废除咗。但系佢喺立法会又走翻出嚟， 系啊系啊，例如嗰个不反嘅通知书个股系咪都系， 即系讲呢样嘢，就系嗰样， 就系嗰阵时咁样出翻嚟啊。咁所以睇到嗰阵时，即系你话佢哋咪真系处心积虑到嗰阵时已经系即系摆定一啲咁嘅陷阱喺度咧？我觉得都真系有少少啊。同埋咧，而家啲陷阱都系不断咁出嚟嘅，譬如就系话而家呢个咩国家两个陷阱添啊，而家大家都开始会 get feel 到可能一个港独陷阱，即系任何嘢咧，总之你牵涉落去，所谓一个冠名啊，我用广东话谂到嗰个扣帽子嘅广东话版冠名，系啦，冠名一个港独嘅嘢落去咧，就所有嘢都系即系啱晒噶。譬如话咧，嗱，有一个而家佢我听嗰啲建制派议员都喺度讲嘅，自决就系等于港独噶啦，香港系唔应该有自决嘅。喂，我觉得两个概念嚟噶， 系 自决真系两个概念嚟噶。我一个业主立案法团，我有权决定我呢栋大厦嘅嘢，呢个叫自决，系啦。我呢个立案法团，我完全离开呢一区嘅，呢个叫做独立，系啦。咁我一个法团自己决定自己个法大厦入边嘅公园应该点样俾边啲人入啊？我个法团应该俾唔俾垃圾站喺我哋隔篱嗰度去起？这个自己决定的问题在哪里有问题啊？ 还有最大问题就是讲紧话，你话自决是犯法啊嘛？吓，咁犯边条法？ 系啦， 佢有冇讲犯边条法？ 佢就系而家就系有一啲概念化，就系、是、总之呢样嘢等于港独，所以咧呢个陷阱啊，呢个陷阱点解我就系头先用咗少少时间去讲港独妖魔化有咩后果？就系咧佢可以将好多样嘢咧就变相系等于今日佢可以话香港民族党等于港独之前亦都喺度开始喺度讲自决等于港独，某朝一日你亦都可以话喂，你讲广东话可以等于港独，你唔支持而家嘅特首，你等于港独，或者点样，总之又可以俾佢好多嘅演化出嚟嘅，咁就好危险。 嗱，所以呢个反映咗咩咧？反映咗我哋咧中国人咧，其实一种叫咩粗疏？咩叫粗疏咧？就系讲紧话，我讲一条法例，我话系犯法，跟住咧或者头先 MJ 咁讲，我独立自决就系犯法噶啦。但系好得意噶，其实中间咧嗱，可能好多 好多空间啊。 第一好多空间，第二就系咧，其实系冇乜人去 challenge 佢哋讲呢样嘢， 吓， 即系冇乜人 challenge， 即系你会觉得咧，因为其实法律呢样嘢本身系讲紧话，喂，我其实我系要真系。 即呢个系要我当真系犯法先，我或者当系一个道德上系唔啱嘅先呢样嘢。但系如果你系要经过整个立法嘅程序，或者经过立法嘅即系整套喺立法会嘅辩论、讨论、投票等等，你先通过咗一个咁嘅法律。跟住咧，香港独立提出咧就要犯法，要坐50年监。即系我假设 系 啦，即系会要经过咁嘅程序。但系依家香港就系好多嘅事情，唔系指法律啦，包括我哋好多基建。或者我哋做好多嘢、我哋系冇经过我立法会投票冇嘅。佢其实跨一所谓个行政手段，或者甚至我头先话嘅操作，呢个操作咧，我口口你犯法，你犯法，你犯法，你犯法，你就系犯法。呢、个系乜嘢咧？系我呢个风气咧，就系、向不靠拢啊。 系啊系啊， 向不靠拢嘅。 呢、个讲得好啱啊！之前嗰啲DQ 议员啊，全部都系类似咁样噶。佢、其实现行嘅法例冇噶，佢咪用任何唔同嘅方法去令到你冇咗个。议员嘅职位啊， 跟住佢各方面行政机构去配合翻你咯。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出嚟嗰啲唔知咩选举主任啊，出嚟嗰啲总之唔知一堆考虑名目嘅嘢，跟住就整到呢个结果出嚟。 嗱，所以咧 ，M J 其实我好担心嘅，即系我第一次咧，我喺度讲呢个毒疫苗嘅引言啦，讲毒疫苗个事件啦。点解我会咁担心咧？就系讲紧话，喂，其实咧，依家佢呢个风，整个香港嘅风气咧，系慢慢向。大陸靠攏，嗱，他朝一日我你當我諗多咗啦，假設香港出現毒疫苗， 係。 我而真系贿赂，即系某啲部门咁，跟住啲毒疫苗流行，即系喺流入咗啦。 系， 其实咧，依家嘅官员咧，唔好话立法，佢都系可以凭一啲所谓好粗疏， 系 好粗疏嘅言辞， 系 嚟耍走我哋，跟住。成件事咧就不了了之， 系， 或者求其你等两条友，你等咗两条友，跟住就冇啦，冇事啦咁样。 你睇梁振英先生而家都吓冇事噶，冇事噶， 系啊， 有事起上嚟嗰啲，好似曾荫权嗰啲，咪有事咯，有事咯。 系啊， 咁所以而家其实都会系咁，但系即系起码而家叫仲有人关注咯，同埋而家我哋起码仲有少少一啲有公信力嘅传媒机构系唔惧怕政府嘅一啲嘅照样报道事实啊，啲咁嘅传媒机构。 系，例如无线新闻啦，佢系啦。佢都唔惧怕美国政府啦， 佢唔惧怕佢嘅新闻又够中立嘅，咁除咗佢之外，即系讲真讲，其他嘅新闻几个都仲得几好咧。咁就算无线啊，即使系无线新闻，你认识过一啲譬如嗰啲新闻工作者啊，仲系有嗰种热诚喺度嘛？咁我希望呢一班人仲守得住咯，即系 走晒噶啦，有热诚嗰啲。我激进啲咁问句啊，如果各位听众有好热爱无线新闻，或者有亲戚做无线新闻。朋友做无线新闻，你真系唔好怪阿白奇讲呢句。依家仲系无线新闻部嘅，全部都系垃圾。我真系够胆讲。 可能有啲人出淤泥而不染咧，垃圾堆入边发光发亮。 垃圾堆入边咧，你就算可以发光发亮，你都系臭噶啦。 希望唔系咁啦，即系我都仲几撑，即系嗰一班人嘅。嗰阵时咪有50多人联署签名嘅，未死晒啊？ 死晒啦！ 咁大件事啊！ 你一系就辞咗职，一系俾人炒。 件事啊，秋后算账 啊，冇晒啊，嗰班人 系，即系大家知道啦。 依家你得翻大陆人，无线跟住又讲又谴责贸易战，依家你改嚟改去讲。 咁唔紧要，我哋好在而家仲就唔止一个，所以咧唔可以俾一个机构独大。所以而家大家睇报，即系如果真系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咧，因为我好耐冇睇无线新闻都，咁啊有其他嘅新闻台咧会俾大家睇噶嘛。咁同埋头先我哋讲咧，除咗系嗰个港独嘅陷阱之外咧，另一个陷阱亦都要提醒大家系要多多留意就系。国家安全，因为呢个又系无限定义嘅。因为我头先由我引言嗰阵时开始讲啦，其实乜嘢会危害到国家安全，似乎系比港独更加模糊啊。港独你求其整个自决，等于国家安全，都仲有少少概念上咧，你可以捉到少少门路啊。喂！有个诺贝尔奖嘅，佢话佢国家安全。有个宗教，佢系一个有个宗教嘅动员能力喺度。你可以话佢危害国家安全，其实等于系冇 系啊。限可能我支持意大利，我支持意大利队都危害国家安全嚟。 系啊系啊，譬如黑心疫苗啊，讲翻咪有班家长咧去即系 维权啦， 系啦、啊，去卫生局嗰度去即系内地卫生局 嗰度就去 challenge 佢哋啦。咁反而嗰啲係俾人告㗎嘛。咁点解呢，就係、是、其实佢因为佢咁样去告去質疑嗰个国家卫生署呢，其实会令国家卫生署呢係好尴尬呀。係啦，你咁样呢係有少少系喺度挑衅呀，寻衅滋事咁样嘅角色喺度㗎。咁令到呢就个国家就更加唔安全，其实绝对可以扣呢个官名落去。 MJ 呢咁样讲啦，我突然间諗起呢、啊、近排我睇咗单新闻、啊、就係、是、呢有啲新闻工作者、 啊 即係真即係新记者啦，去访问啲北京嘅市民啊，点睇呢件事。真係有个北京嘅市民呢，佢咁样讲嘅。唉，疫苗呢啲事呢，即係披露太多都係唔好嘅。係啊，係啊，即係呢搞到可能即係佢个意思係搞到社会唔稳定啊，即係国内啦吓。 係啊，係啊，所以真係会危害国家安全。 係啦、 啊。咁所以即係如果危害国家安全，即係所以头先啦，而家大家都仲会玩嗰啲社交媒体㗎。係啦、啊、真係去支持譬如话头先讲嘅某啲政党，你去拉咗佢，或者某一日某啲宗教你去拉咗佢，其实你可能都会危害到国家安全㗎，因为你支持呢一啲宗教㗎嘛。你譬如你想象下而家譬如嗰个宗教揀譬如话就係一个红兴咁样，你去拉咗红兴嘅话，咁政府系绝对有资格去话你有问题㗎。 唔需要红兴 吓、 啊、小弟呢接触过一啲系内地嘅即真系信教嘅人，即系基督徒同天主徒天主教徒。 都被迫害呀、拆教台㗎嘛。 又未嗱，我识嗰啲平民嚟嘅啫，咁即真系信教，佢唔系参与教会工作， 是 但系咧好多都系被监视，即系佢系普通，我可能我打份写字楼工， 危害国家安全啊！ 咁你好多好人好借好学咩人信教嘅， 系咪先？国家嘅理念唔一致啊！咁所以系啦，即系呢个陷阱大家要好小心啊！咁啊，不过你个时间咧，即系嚟到呢个时间节目又去到尾声啊！咁我哋睇下，即系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就比较沉重咗噶，不过就希望大家可以即系。good luck 啦，吓唔好中呢啲陷阱啦，大家亦都多多留神啦。咁我哋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同大家倾偈啦。 好，再见。